是建筑，我只是无名小卒，乖乖的排好队伍就能满足。有时候觉得自己像那个燃烧的蜡烛，我停不住导演盲目前进的速度，这一种爆破喇叭用力叫做人在江湖。我说不，我决定自己的态度。我说不，我跟你们根本不同族。彻夜练习排舞，为了完美的演出。我忍住哭，喜剧总是特别容易难过。我忍住哭，转向我自己在产生时的戏。吃饭也拉长度，我的角色就算还是没说清楚。我忍住哭， 请勿一零三三匿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请为10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北京市规划国土委近日发布2017年度绩效任务，今年北京将严控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二环内禁止新增建设用地，四环内严控新增建设用地。人民日报消息，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的管理办法目前正式印发，在2017年7月1日后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商品住宅工程需全部实行全装修。贵州省对农村贫困学生资助实施办法作出修订，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就读高中和本科停止执行收费补助两条线的资助方式，改为按资助标准免费入学。承德市至张家口市的客运班线23日正式开通，标志着承德市与河北省各市间的客运班线全部开通。天津网约车管理办法近日正式实施，不具备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如果从事客运出租行为，将视为黑车，给予3000元到30000元的处罚。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Yeah. 欢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就来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演员宁静。就是最近有狗仔爆出来哈、啊，说他突然离婚了，但是你知道宁静的性格哈、啊，这个特别霸气，回应是说呢，我在结婚的时候没有跟你们说，我离婚的时候也不会说的。对，我特别喜欢这个演员，真的，他特别能够在这个虚假的真做假时假亦真的娱乐圈里面说那一两句真话，这一两句真话真的是特别给力。那离了婚之后呢，宁静也是感叹到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哈，以通常以我可以认识你吗开始，以我要算是认识你了结束。这种感觉呢，你可以在跟朋友借钱的时候感受到。我最近缺钱啊。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恋。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变成你。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积着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也将不再生存。

今天上班路上还看到很多呢，哇，那裙子短的嘞。那到了办公室呢，我就特别傲慢的就跟同事说，我就说切，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的，有趣的灵魂才万里挑一呢。然后说完这话，我那同事打量了我很久，特别小声的跟我说，雪莲，那个说这话的人呐，八成没有有美丽的皮囊。我属于那两成。 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几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不言可以双飞，夜深人静地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刷着我该撕裂谁。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几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不言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撕裂谁。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没人做了我选了 OK， 这你这件事情太可乐了。有一对准新人哈，就是马上就要结婚了，他立马就要结婚了，什么东西都安排妥当了，但是就是因为在准备结婚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有各种彩礼呀、啊、或者是哎呀你给多少我给多少啊，这个样的问题就产生了矛盾。那争吵起来之后呢，这个新郎哈、啊、是没控制住，啪啪打了新娘两下，然后两个人就越吵越厉害，越吵越厉害，越吵越厉害，最后把警察都闹来了，警察来了都不知道，两个人更吵得厉害。两个小时之后，吵到什么程度？新娘站在15楼的阳台上要跳楼。这画面当中你会看到哈、啊，这新娘半个身子都已经探到窗外头去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警察 说了一句话，就把这新娘用一句话哦，把这新娘给劝回来了。他说什么呢？警察说：“哎，姑娘，你要是跳楼的话，你老公就是别人老公啦。”你敢？然后他就下来了。不过我听说哈，这新娘从阳台上下来之后呢，就楼底下拿着相机的记者们失望了。 斑斑斑斑秋天，云天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中一片片红叶，惹心中一片绵绵。

特别是用 XP 系统的 Windows XP 系统的，真的是要注意了，有一些补丁要赶紧补好啊。不过呢，变异过后的想哭 2.0 听说就算补丁打好了也是有很大的传染的可能性哈，所以你怎么办呢？把网线剪喽，物理隔离，对不对？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最后还是变了心，自己也很痛苦。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新的领悟。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你在我面前表现得那样的无助，我连苦涩的笑仿佛都显得残酷。你们的幸福好完全，我的幸福却被牺牲，伤我最深的人还在我面前说别太残忍。你们的爱情像星辰，我的爱情化作烟尘，我想我只能说成全你们不是我的责 是雷人秀的，有雪雷陪着你。刚刚我们聊到了那个勒索病毒 WannaCry 2.0 哈，想哭 2.0 这个勒索病毒。首先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它其实勒索的，把你的文件加密之后，然后让你付钱解密哈，付的呢是比特币，就是网络上的一种钱币。那最近呢，这个是有新闻报道哈，说在中国台湾有一个网友同胞，他就中了这个 WannaCry 就想哭 2.0 这个病毒勒索病毒之后呢，这不是要付比特币解密文件吗？他就跟那个黑客哭诉， 哎呀，我真没这么多钱呐、因为原价是0.345比特币。于是呢，黑客就说，哎呀，抱歉，我们似乎高估了台湾同胞的收入了。于是呢，就把0.345比特币降到了0.02比特币。最后还是那人说，我0.02比特币我都没有。所以黑客实在不忍心，就帮他免费解密了。你知道我听到这个信息，我手上的茶叶蛋吧唧一下就掉在地上了呀。我都能想象到这互相之间的对话是什么，是吧？这台湾同胞说，0.01比特币卖不卖？不卖我走了。姐，我真不挣你钱，0.03都是成本，那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解了。你别走啊，别走，回来回来，0.02比特币拿走好吧，我就挣个运费。那你再赠我一个种子呗。哎呦，我都这不挣你钱，你还要赠品？那行吧，算了算了，我就当两个回头客。是不是好精彩？ 千千万万个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却提得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闯见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一样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你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闯见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你 Thank you.

说到这个 WannaCry 想哭 2.0 呢，还有一个事儿发生的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哈，就是有一个叫小蔡，就是男同事哈，他发现自己的电脑中病毒了 WannaCry 2.0， 文件呢又被加密了，然后要付费才能解密。他心想，哎呀，那就算了吧，反正我也懒得要付赎金，懒得把这些文件弄出来，正好省心，我这也不用写论文了，对吧？结果没多久哈，他收到了那个黑客的来电，然后黑客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这位啊，我在您的硬盘里头看到了5000多张自拍照，一张比一张丑，我知道你过得肯定不容易，算了，我就帮你免费解密吧。所以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想避免感染上这个 WannaCry 想哭 2.0 这个勒索病毒的话，有好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买补丁，赶紧把这补丁补上，你就比较能够跟这个病毒隔离。第二种呢是物理隔离方式，就是把网线剪掉。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自己的电脑当中、硬盘当中存一些丑照，效果很好，可以博得黑客的同情，免于被黑。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想算了吧，不如就这样的分手，我的心在痛，对你的爱太浓，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愁，不再对你奢求什么，只想让你懂，转过身就不能回头，已经做决定，又何必再强留，选择了离开我还能说什么，爱是你还是我迷惑，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为你付出所有，你竟不顾一切就走，明知道爱你只是继续错，为何还如此脆弱，已经没有你，已经不能将你摆脱。 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电视电话会23号下午召开，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今天的雷人秀的话题来了，我们和你一起聊一聊你主动认识的那些朋友，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主动认识的啊，觉得哇，看着不错，这人挺好的，哎，有心灵感应是吧？就去主动认识一下，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经历了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别人比你的高，终身不变异，结局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是无念道，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他的微笑想很多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给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傻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慢，终究会遇到，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心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哦哦，想很多却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永远的梦中，不怕被吹散往事过，疯狂的天空容不下笑容，消失的伤人的太伤心，回忆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不到给你我一往情深，人一个人恨不得给人爱人的面的痴情人， 包包大人说，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朋友说哎最近有点忙， 你曾在花间穿梭，像一只在迷途，习惯了自由，放在来去的随风，我曾在你的背后等着你花间回头，看着你甜蜜谎言就算到心窝，你仿佛看不见我，肆无忌惮的游走，我开始告诉自己这样不快乐，谁能够忍受寂寞，谁不想换个什么，爱情总到了绝境才懂看破，心

的深处，坚持所爱的人，只好假装来到我家旁边不诉苦。这一刻我想怀疑很辛苦， 爱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感触解，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接。 是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的话题是你主动认识的那些朋友，或者被动也可以哈。那个双份的阳光留言说，我朋友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这个朋友呢应该是男女朋友的意思哈。他说在一起上学的时候觉得很好，然后大学应该是高中上学，后来上了大学呢，他说我们四年没有联系，毕业之后我们又在一起了，现在感情很好。那与这个赌城拉斯维加斯哈，有一句谚语叫 What happened in Las Vegas stays in Las Vegas， 就是什么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让它留在拉斯维加斯吧，以后不要谈了，就当没发生过。所以那个双份的阳光， What happened in the college stays in the college， 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互相都不要问那四年发生了什么。 像是蜡烛不够，天然你与不够，永远猜不透，永远都不懂，一二三四五六，一转圈圈不说，到底要什么你就告诉我，是不是捉弄我，你说你说，爱你了要逗我上钩，上钩，为什么欺负我，快说快说，别以为我不坏坏，你说你要不安分的感动，你说你要不留宿的承诺，你说你要不畏惧怎么做，要你的温柔，三四五六，我转圈圈，你着急了吗？换你听我说，一切都是为你定做，定做，喜不喜欢都要接受，接受。爱情的道理讲不通，不通。我爱你，我最。

绕过每个黄昏，叫我如何点那盏灯。